这首歌曲是由常石磊演唱的《四海》，伴随着这首歌，我们也开始今天的资讯。北京京剧院新编京剧《大刀王五》最近举行了建组会，这部挖掘北京历史题材、讲述北京故事的新编武戏，由詹磊、张凯、于帅、曹阳阳等青年演员担任主演，并且邀请来了朱少玉、杨少春、张四全等老艺术家在幕后为年轻人保驾护航。这也是北京京剧院啊近年来创排的新戏当中难得一见的武戏。这部剧主要围绕大刀王五的生平事迹进行创作，讲述了在清末戊戌变法的历史时期，大刀王五忠肝义胆、救亡图存、忠诚一代豪侠的可歌可泣的故事。这部剧的艺术指导之一老艺术家杨少春表示啊，武戏创作难度大，还不容易得奖，在京剧新编戏创作中啊，一直以来都是文戏占主导。北京京剧院创排《大刀王五》，可以说是为京剧武戏的创作打了一针强心剂啊！这部剧作曲和唱腔设计的朱少玉也表示，自己过去创作了近200部的作品，却没有一部武戏，各种大赛中啊，也很少能见到武戏。这个戏对北京京剧院很重要。而且他也表示，自己在这部剧当中的作曲和唱腔设计方面也会增加一些新的形式。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，《突围》这部热门剧目前播出过半，随着荆州中福贪腐案的揭开，人物的性格线也随即显现了出来，剧情的吸引力也是逐渐的递增，观众的口碑也是逐步的回暖。作为一部国企题材反腐剧，《突围》无疑是与众不同的，他的叙事手法和现实批判精神对观众来说也是难得一见。跟职场的宫斗剧不同，突围演绎的不是官场生存手册，而是党员干部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信念。作品的底色是理想主义，但是对理想主义者的刻画它又不是单薄的。剧中呢有一句台词，未经权力考验的理想主义者是不值得信任的。突围书写的就是对理想主义者的一场权力考验。无论觉得故事慢热还是铺垫过多，都不得不承认突围在反腐题材创作上的用心良苦。它让人想到多年以前荧屏上的现实主义反腐题材的精品力作，这些作品经久不衰，不是因为表现了所谓技能满点的宫斗套路，而是通过具有艺术生命力的人物形象，切中时弊的表达，反映了时代心声。倍速追剧的时代，突围是否过时不得而知，而荆州的故事且看且珍惜。再来看下一条资讯，在北京迎来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飞雪的冬夜，大家都在朋友圈里刷着雪景，但是呢音乐人老狼上传了一段视频，在凌晨的雪夜里，他唱起了那首经典的《北京的冬天》。歌词当中提到的干裂的北京、纷飞的季节，正是现在的写照。视频当中，老狼站在漫天飞雪的冬夜里，抱着吉他一个人弹唱，一条路伸向远方，一串脚印延伸到了画面外。就在那一瞬间，2021年这个猝不及防的冬天突然就变得浪漫了许多。老狼个人视频号评论区当中，很多小伙伴说被感动了。北京的冬天收录在老狼200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，算起来离现在有10多年了。再往前听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、同桌的你，已经有近30年的时光了，但这些歌还是那么经得住听。看到如今的老狼在冬日的飞雪下抱着一把吉他弹唱，突然就想到这两年流行的一个词，少年感。和白衣飘飘的时代相比，老狼确实沧桑了，但他丝毫不油腻，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并不排斥年龄的增长，仙气飘飘也不悬浮于生活之上，浪漫其实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。 北京的冬天，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，有人开始忧愁， 想念着过去的朋友，被风吹进来的那一天，候鸟已经飞了很远，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。冰冷的早晨，路上停留着寂寞的阳光，拥挤着的人们，里面有让我伤心的姑娘。匆匆走过的时候，不能发现你的面容，就在路上幻想我们的重逢。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，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。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，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。雪的黑夜是寂寞的人的天堂，独自在街上躲避着节日里欢乐的地方。远方的城市里是否有个人和我一样，站在窗前幻想对方的世界。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，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。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，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。 一起跟您回味了老狼的北京的冬天，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资讯。春日田垄上劳作的农民，河边漫步的老牛小牛，闪闪的渭水花，一幅幅的画作，质朴的西北风情迎面而来。前几天呢，近在质朴无华中安正中艺术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，展览展出了安正中不同时期的写生、版画、油画和国画作品100余件，作品绝大部分来自安正中去世后家属无私捐献给北京画院、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和河南省美术馆的馆藏。生于1934年的中原乡村，安正中的年少时光十分的坎坷。他从小就喜欢美术，捏泥人、做玩具、扎风筝、刻竹箫、拉琴吹笛，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这个少年接连遭受了父亲牺牲、母亲辞世、姐姐病故等种种不幸。1949年，年仅15岁的他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先后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，是身经百战、屡立战功的革命战士。在安正中各种形式的作品当中，对大自然的表现都占据着突出的位置。山川森林、土原小道、春花冬雪、烟雨霞光、飞鸟拂琴，无不出现在他的艺术世界里。 在他的版画创作中，还时常可见耕作的农人、天真的孩童、自由的动物等等。自然世界和日常生活中的平静与美好，正是一个饱经苦难的人最为真实的存在。这些创作既表现出安正中先生对祖国山河、秦川大地的深沉爱恋，又显示出沧桑岁月赋予他的博大胸怀和浩然正气。再来看下一条资讯，由薛晓璐执导，黄渤、贾玲领衔主演，朱一龙、徐帆、高亚麟、吴彦姝、许绍雄主演，周冬雨特别友情出演，刘昊然、乔欣、王一楠友情出演的年度温暖大片《穿过寒冬拥抱你》近日发布了贾玲旁白版的预告。伴随着贾玲地道的湖北话旁白，预告以外卖配送员五哥的视角展现了疫情之下的亲情、爱情和友情，共同交织成隔离时期普通人的生活画像与情感图谱，触及每一位亲历者的内心。无论是黄渤与贾玲塑造的志愿者战友，还是贾玲与朱一龙演绎的不期而遇的情愫，亦或是贾玲与周冬雨胜似亲情的闺蜜情，都呈现出了同一个主题：大难当前，我们从不是孤军奋战。当疫情试图拉开人与人的距离，你我的心却更加紧紧相拥。电影把这段全民共同记忆化作最温暖的拥抱，陪伴观众穿过了这个最冷的冬天。电影呢，将于12月24号温暖点映，12月31号拥抱跨年。年度温暖大片《未映先升温》自上周发布物料以来，票务平台想看人数连续7日登顶，多次单日破万，短视频平台百万点赞爆款频出，影片的热度与观众的期待值可以说是双双的暴涨。电影呢也定于岁末上映，同样是意义非凡。在跨年这个辞旧迎新的重要节点，观众在影院和最重要的人拥抱跨年，同时将收获新年重新出发的能量，拥抱崭新的2022年。那接下来就来听一首歌曲，是由刘思涵演唱的《拥抱你》。歌曲过后，我们进入到话题讨论单元，来盘点一下活跃在影视剧一线的年轻小花。 我叫什么名，该往哪里去，有没有人能带我离开这伤心地，过度拥挤的思绪怎么安排顺序，我怀疑我自己的此刻却看见了你。你叫什么名，你要往哪里去，可不可以就带我到你的世界里，回忆有太多歌曲，我好害怕真理，我选择不顾一切的投递，然后一无反顾的拥抱记忆，不再回首过去，然后专心投入的。你叫什么名？你要往哪里去？可不可以就带我到你的世界里，回忆有太多歌曲，我好害怕真理，我选择不顾一切的投递，然后一无反顾的拥抱你，我只想狠狠拥抱你，计算 然后专心投入的爱上你。我想我已经爱上你，因为你才发现我也值得被占据。拥有并不是多余，爱也不是奢侈品。勇敢放过自己，你说亲爱 这首歌是由刘思涵演唱的《拥抱你》。接下来呢，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。其实在影视行业啊，有一个现象，就是小生比小花红得快，小花呢比小生红得久。你像周迅当时啊，同期的有陈坤、刘烨，杨幂同期的有胡歌、冯绍峰。其实啊，他们火的都挺早的，但是在热度上其实没有女演员持久。哎，比如说你觉得某个女演员好像不行了，结果过几年有个机会她还能再战。究其原因，大概是女演员不容易吸粉固粉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她们的粉丝一般会更加的长情。而且女演员的竞争要激烈许多，能走到塔尖的必然是特别适应这个行业的人。2001年的时候，南都周刊第一次有了所谓的四小花旦这么一个叫法，可能也是沿袭了香港地区爱搞四大这样的一个传统啊。当时这四个人20年来始终没有沦为娱乐圈的配角，也证明了当时媒体的眼光。那么在瞬息万变的影视行业，有很多的老面孔退出舞台销声匿迹，而新人辈出，每年都有新面孔涌现并且迅速走红，而且更新换代特别的快。就感觉前几年啊，85后的女演员还被称为小花霸占荧屏，这两年走红的00后小花已经有好几位了。这些00后的小姑娘啊，风头强劲，各有各的风格，各有各的美，在小荧屏大荧幕都有令人惊喜的成绩。这也让85后的小花和90后的小花们啊压力山大，观众们也很期待00后的他们下一步的表现。虽然他们有的也面临转型的问题，但未来他们将会站到什么高度，谁也不好估量。2019年的时候，家人啊拍了一组新四小花旦的封面，包括有关晓彤、文琪、张子枫和欧阳娜娜。除了关晓彤之外，全部都是2000年后生的人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啊，这几年风头正劲的00后。首先要提到的这一位啊，叫做赵今麦。赵今麦2002年出生，18岁那年以表演专业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，在00后的小花当中啊，人气猛涨。其实赵今麦并不是很知名的童星啊，虽然他演过几部作品，直到他11岁出演了电影《巴啦啦小魔仙之魔法的考验》才小有名气。在之后的近两年内拍摄了另一部巴啦啦电影，借着《巴啦啦小魔仙》的人气，他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就合作了一线大咖黄磊，出演了汪俊的都市剧《小别离》。他在剧中啊饰演乖乖女学霸金琴琴，这个人设很讨喜，观众和导演们也开始关注他。同类型的剧《我的体育老师》也让他来出演了玛丽，这次呢戏份就更多了，搭档仍然是大咖演员张嘉译。这个时候的赵今麦才13岁半而已。而后赵今麦在电影《流浪地球》当中的饰演女一号，当时她也只有14岁。开播之前没有人看好这部电影，赵今麦也只拿了5万元的片酬，结果《流浪地球》斩获44亿票房， 这个运气真的是大写的福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说一位大家可能更为熟悉的张子枫。张子枫可以说是00后的小花当中啊，观众缘最好的，优秀作品也很多的一朵小花，也被大家亲切的称为啊国民妹妹。实际上2001年出生的张子枫在5岁的时候就开始拍摄广告片了。8岁的时候，他在冯小刚的电影《唐山大地震》当中，凭借小方登这样的一个角色崭露头角，并且获得了第3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。作为冯小刚最小的这个刚女郎啊，张子枫的起点就很高。但是呢，童星出身的很多，能够一直走红的并不多。张子枫啊，靠演技风评一直不错。2015年，他在《唐人街探案》里饰演神秘少女斯诺，凭借一个细思极恐的笑容引起了热议，又在快把我哥带走当中啊，精彩的表现被称为小戏骨。在综艺向往的生活当常驻嘉宾的张子枫非常的讨人喜欢，人气呢也上涨了很多。电视剧小别离当中啊，张子枫饰演的是黄磊的女儿。张子枫可以说大荧幕小荧屏都适合。演学生的时候，张子枫身穿校服，笑容俏皮，一副纯真的小女孩模样，与生活中的张子枫相差无几，演起复杂角色来也丝毫不差。如今呢，他的新电影《危机航线》在青岛正式开机，这次搭档的是天王刘德华，他们两个出演父女也很值得期待。在2019年的时候，张子枫高票入选演技派新生代四小花旦，并且在四小花旦当中啊位列 C 位，排序居首，被观众认为未来不可限量。而且张子枫也是劳模啊，作品多而优，也是期待他的更多精彩作品。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聊啊，下一位要说到的是拥有天赋的文艺少女文琪。文琪2003年出生在台湾省，而实际上呢，她4岁就跟父母在江苏定居了。她是个少儿模特，8岁的时候就拿到了新丝路模特比赛苏州区的最佳上镜奖，并且最终获得新丝路中国少儿模特大赛全国总冠军。后来呢，又凭借《血观音》当中唐真这样的一个角色入围金马奖最佳女主角、最佳女配角，成为金马奖历史上最年幼的提名者和获奖者，而且还是双提名，可谓是一鸣惊人。最终文琪拿到了金马奖最佳女配角。说她是00后演技的扛把子，其实真的没夸大啊。论成绩，她是00后小花当中的佼佼者。而文琪呢，长就长了一张有故事的脸，如果遇到合适的作品，她真的前途不可限量。如今文琪也是成功的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，只是她的戏约啊还是有些窄，也更偏向于文艺片，不过任何事情也都是有可能的。最后要跟大家提到的这一位啊，被称为音乐才女，她就是欧阳娜娜。欧阳娜娜2000年出生在一个明星家庭当中，她顶着音乐天才的头衔出道，2014年就凭借爱情电影《北京爱情故事》开始在影视圈崭露头角，在综艺《偶像来了》上被观众熟知。之后呢，她的大提琴的名誉没少获得，在娱乐圈的名气也是越来越大。作为00后的一朵小花，欧阳娜娜出名很早，很多地方啊，她也是占得先机。不过呢，演时尚爱情剧《是尚先生》之后，欧阳娜娜获得的关注不再是赞叹和表扬。她饰演的陆小葵本来是一个向日葵女孩，是善良和阳光的，而欧阳娜娜的表演把人们拉回到了20年前的感觉，尬演到了一定的高度。2017年，欧阳娜娜参加《演员的诞生》，可能她是想到舞台上证明一下自己是有演技的，然而她的表演简直是录制表情包，而且呢，蚂蚁竞走也成了她的代名词，之前有多红，当时她就有多被嘲。但这个行业它就是这样，逆风翻盘时有发生。当欧阳娜娜签约到杨天真旗下，她开始没有继续跟自己的演技较劲，转而继续起了音乐。她宣布暂别娱乐圈，回到校园，拍起来了各种接地气的 vlog， 很多网友竟然黑转粉了。欧阳娜娜不光出现在2021年春晚舞台上，各大晚会也有她的身影，而且与高伟光的民国剧《如月》也已经开机，欧阳娜娜在00后的小花当中表现还是很强劲的。比起前辈，00后小花几乎没有所谓北漂的辛酸，要么是童星，要么家境富裕，在娱乐圈有人脉，或者干脆家里可以参与投资，这是这一代 演员们的幸运，也使得他们没见过世情百态、人情冷暖。从另一方面说，较少的挫折也让他们相对晚熟，往往演技出色的演员都经历过外界施予的情绪压力。总之，00后的小花各有各的特色，有的演技突出，有的受公司力捧，有的资源卓越，相信他们一定会大放光彩，不是现在，而是未来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我是浩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了解热点新闻，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。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。最后给大家带来一首歌，歌曲就是由欧阳娜娜演唱的，叫做《树洞》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。 想拥有一个小树洞，悄悄地吐露成长的烦恼和美梦，光吃不长肉，侧抱着枕头睡个够，不问枝头有谁在笑风，可否借我一个小树洞来安放无人察觉的悸动，青春半熟还能爱好久好久，无论过客或是朋友，还来不及盼你就已经长大，多遗憾还没诞生就被像十年情不觉走完，还来不及遇上被爱的一半，不圆满再伤的伤，无非也就是这样，抵不过我天生盼你就已经长大，多勇敢，期盼和你每个晚安，下个十年再作伴，还来不及告别这一秒时光，不孤单，黑夜漫漫，无非也就是这样，抵不过清晨的阳光。